喂，咁系咪仲有啲消息咁样系咪？ 系，冇错。 系。系啦，嗱，咁啊，之前我成日话有套动画，我自己中意睇啊，咁就呢个《狂赌之冤》啊。 系。 咁我又唔系话个个都中意睇喎，原来响，原来得我觉得 OK 嘅啫。咁啊，咁但系咧，日本似乎应该得啊，系咪？如果唔系，点会咁快？原来话会开真人版喎。 冇错。 系啦，不过好似系电视嚟嘅，就唔系戏嚟嘅。 系。 系啦，哇！咁呢套嘢点样可以喺真人度再重现噶？佢里面都好夸张喎，尤其是佢哋嗰啲即系变态嘅表情咧。 系。 咁当佢变态嗰阵咧，只眼仲会着红光嘅，真系 Terminator 咁嘅。咁点样做嘅咧？到时特技啊？ 唔知啊。 系啦，咁同埋咧，我觉得最神奇咧，佢揾嚟边个做呢个女主角咧？你因为喺呢个漫呢个动画入边咧。个女主角系一个起码最少嘅 D 级以上嘅巨乳嘅一个系啦，即系个赌神嚟，女赌神嚟，系咁佢竟然揾咗边个做咧？ 就系、是、呢、這个我想吃掉你的胰脏嗰个滨边美波， 系啦，即系或者滨边冇波得，你叫系，基本上就冇波嘅咁嘅，咁你揾个冇波嘅嚟做个 D 级，咁即系咪有啲？放彈呢因為這個濱邊美波呢之前先做完呢佢就係補喎咁做完呢個麻雀少女。咁麻雀少女入面呢佢個個成員都係俾佢巨乳嘅。係啦即係好搞笑嘅呢件事。咁點解返嚟呢一套你又搵佢做嘅因為佢打開麻雀就收拾搵佢賭埋錢啦。 咁 即都係賭啫。我就唔好知點解 ,ok。咁啊，系咁啊，咁嗱，呢个就得个人名啫，暂时吓。咁同埋佢哋都招募紧，即系啲其他嘅角色嘅，竟然系公开，系啦。咁大家去喺日本嘅朋友可以去，系去应征啊。OK， 呢个日本女赌神啊嘅故事吓。咁佢又讲喺学校里边啊，赌镬金嘅，即系唔知咩个学校传统就系科学赌钱嘅。咁但系咧，佢啲赌钱方法就唔系用你传统嗰啲，即系唔系赌呢个苏轻啊、廿一点啊、十三张啊、坐大啲嘅，即系佢哋咧系会自己 invent 一啲自己嘅一啲嘅赌嘅方法同埋道具嘅，即系佢唔系用 pair 牌嘅，甚至乎，即系当然佢有啲有用，但系啲佢成用第二啲嘢。咁总之其实你任何嘢都赌得，咁佢好多都系自己自创嘅一啲嘅嘢。咁你可以话咧，其实佢都系一种拉一 game 咁样嗰种嘅，即系叫做变调啊！你话呢一套系。咁但佢就唔係玩 team 嘅佢就係、是、即係一對一咁對賭多嘅係咁啊亦都賭得幾變態嘅即係佢唔係就係賭錢即係賭埋賭好多嘢嘅即係輸咗要做奴隸呀嗰啲咁即係咁即係點解你會見到個女主角有啲扮貓咁嘅動作原來佢就話男嘅要扮狗女要扮貓。咁但個個都覺得 好似係遊戲王再玩到冇咁古怪嘅好似。 遊戲王點解你會諗遊戲王呢 都是不断咁样玩啦、啊，只不过佢玩啲奇怪嘅。 游戏王输咗要扮狗嘅咩？ 咁冇。 系咁咪会死添？ 唔系啊，后屘玩咗卡之后冇啊。 系玩卡之前就似啲。 系后屘嗰个冇。 即系唔似游戏王嘅喎，其实就系拉一 game 嗰样嘢。即系佢系用一个好奇怪嘅方法去赢到对方啊嘛。即系初头就扮晒输咁，跟住原来系就系呃佢噶嘛。即系啲赌神嘢啦，总之吓。即系总之嗰个女主角劲好劲噶，即系赌呢方面佢系天才嚟嘅，系、即系佢可以嗰个 game 其实佢冇玩过噶嘛，因为佢唔系一个嗱你赌神咁你都仲话哦，咁你都系玩翻苏轻，都系玩廿一点，系一个有嘅 game 嚟噶嘛，佢系讲紧系挑战一个对方创出嚟嘅新嘅游戏，咁你如果你要好快咁样可以知道咗呢个游戏嘅要诀同埋破解，其实好难噶嘛， 嗯， 系啊。因為其實呢那個 game 一定其實有利於那個對方的因為他創造出來他成專登令到你的贏面是小過他的即其實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來的很多時候都是但他怎樣可以贏到呢這個就是成每一集即有趣的地方、 哦、他都不止不公平他直情有很多是出實他本身就 是有亦都有是有出千直情根本是周圍的人有夾埋即總之是賭神來的即其實你怎樣你就得一個人咁你到底點都當然佢都仲有個男嘅同佢一齊嘅咁但係嗰個就戇居居嘅即係佢就係用一個觀眾嘅角度呢去觀察嘅啫 咁對佢嚟講咧就哇邊個贏咧呢一鋪輸緊喎咁，咁但係咧佢竟然次次都神奇地反敗為勝，咁所以你話其實個故事套路的確係好睇嘅，係啊，即係佢諗得嗰啲賭局啊嗰啲係好睇啊，或者你唔好當佢係賭啊，佢話賭啫，但你當一個遊戲咯，即係佢諗出嗰啲遊戲其實都幾怪嘅，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度其實幾得意啊，咁如果到時真係做真人版都要睇睇嘅，係啦。咁啊，点样由冇波就装到巨鱼都冇话唔得吓 ，Stephy 都做过系，系啦，所以呢啲啊冇嘢嘅，系咯，吹气啊得噶啦，呢啲系嘛，咁佢又唔系露肉嘅，佢着住件校服樽晒领咁就，咁你塞啲咩落去都得嘅，系咯，系，就咁啦，咁啊呢个算系叫做近排就最快速拍成真人版嘅一个作品嚟嘅。 嗯 因为之前嗰啲咧好多都系有咗一段时间之后先至有噶嘛，或者佢本来都系有漫画在先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呢个就好似唔系嘅，好似系本身咧直接系动画嚟嘅，好似系嘛？ 佢应该系冇系咯，直 即系原创噶嘛，系咯，同埋佢写古仔嗰咪就系写开蒙面超人嘅呢、這个小林啊阿姨啊， 系 犀利啊！即系今次系竟然写一个系。即我所覺得，喂，你又寫女，佢寫女好渣喎！你睇佢寫四眼門，啊，即佢係女中係女，但其實個故事唔女 嘅。係、哎、個故事其實。 即根本佢揾個女嚟做女中，根本賭神嚟嘅。即根本係賭神嚟嘅故仔，唔女嘅，一啲都唔女嘅。所以其實啊，又 OK 喎，又 OK 喎，係咯。即有啲好詭異嘅氣氛啊，佢做到。 啊 ，sorry。 係啊，同埋佢哋嗰啲扭曲嘅面容咧，即成套戲嘅即係個賣點。 啱啊！更一更正先，係。其实是14年的漫画来的。 我出个原先有漫画的。 漫画的。 哦即不是原创动画来的。即动画就是即再写过个剧本这解的。 是啊是 啊。哦 ,ok,ok,ok。即原先已经有这个原装的故事的。ok,ok,、okay, 好我不知道。因为我最初看已经是即他是介绍是个漫画了已经。唔係個動畫啦，係咯，咁我以為佢係原創嘅，係因為佢好標榜阿小林阿姨嘅，係咁佢應該唔係原本個漫畫嗰個死故仔啦，佢純粹應該係呢個動畫嗰、那個、那個故事啫，係嘛，那個劇本啫，係嘛，嗯，哦，即係其實係改編啫 ，OK， 好，係啦，咁啊到時睇啦嚇，咁啊我都幾有興趣呢、這個啊，睇下到時又搞成點，嗱，因為嗰度麻雀嗰度咧，其實就 天才麻將少女。 即系佢就着得好假嘅，因为佢哋嗰啲衫咧，佢要夹硬着到好似卡通咁咧，即系几怪嘅。系佢有戏噶，嗰度有剧场版嘅，系啊，系啊，其实有得睇嘅。但系如果你去 YouTube 都有嘅讲座嘅，系好怪嘅，即系佢哋夹硬整到个头系卡通咁咧，系咯， 系。 佢唔系戴假发嘅，即系佢整咗个头咁扎两条辫咁，专登整到好似卡通咁，有两执嘢嗰啲 啊，唔系因为佢嗰啲。佢本身嗰套嘢嗰啲人係怪得好勁㗎，即係仲怪 個卡通嗰個頭啊嘛，個髮型啊嘛， 係啊係啊， 佢都有卡通嘅喎，其實嗰個麻雀少女， 動畫同漫畫都有， 係啊係啊， 咁嗰個 係咯，咁如果大家未睇過都去睇下嘅，都佢都得意嘅，佢即係但係嗰啲佢係打日本麻雀嘅咯，咁佢計啲點數嘅。咁同埋佢係有啲好似麻雀王大賽咁，但係全部都係中學生，仲要係女嚟喎，唔知點解嘅嚇，成班，即係我成日個感覺咧，好似一班師奶喺度打麻雀咁嘅，我覺得，不過佢哋著住校服咁解啫嘛，係咯。 哦，咁你係睇呢個TV 版或者係呢個真人版先係咁嘅啫，你睇呢、這個 係即係當然係講真人版啦。 如果你睇漫畫版咧，就見到 好啲嘅， 成班蘿莉啊咁樣或者靚妹喺度打。 系啊，唔系啊，佢真人嗰班都唔系好萝莉噶，系扮萝莉喺度。 系， 咁，但系个古仔都得意嘅。佢又讲初初个女主角就唔即又系阿彬彬美波啊。佢哋话佢唔系，即其实佢会隐藏呢啲实力嘅。佢初初就喺佢个麻雀会就夹硬拉佢打咗一场，佢就话咧，佢就专登打到咧自己冇输，亦都冇赢啊。 系，全部人和。 咁后屘嗰个会长咧就话咧。哇！佢咪好犀利，如果佢可以將嗰啲點數咧，即係不斷去保持住喺一個咁樣嘅平衡，其實佢難過贏啊。係係啊，咁佢就一定係一個天才嚟，咁所以就一定要即係佢加入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嗰個學會咯，係咯。 咁咯。咁當然佢就講每一間學校都有啲好強嘅，即係一班咁嘅麻雀嘅嘅一班女啊嘛，咁啊要即係要同其他學校嗰啲去鬥咁樣，即係如果劇場版就係咁。咁我都未睇劇場版，就我望過下啫。咁啊，劇場版好多女嘅，好多人嘅。 咁啊，同埋 咁其實都係賣女啦，即係可以話。 同埋佢每個角色咧都係有啲特殊能力嘅，基本上好打機嘅佢啲特殊能力。 例如 個女主角咧就係、是、一俾佢降咧就唔得掂噶，因為佢一降咧，佢抽翻嚟嗰只牌咧就一定係會同佢副牌入面啲嘢有關係嘅。 我即係佢有啲特殊嘅運噶嘛。 嚇啊唔係啊，個其實係個個都有啲好奇怪嘅特殊能力嘅。 你用特殊能力嚟理解啊？ 唔係運咁簡單啊，係啊，佢嗰啲係 係啦，咁啊大家睇啦，大家睇啦，大家中意打麻雀嘅睇下啦，咁仲有中國人應該好啱睇嘅，係咯，睇下套麻雀少女先啦，大家係咯，頂住癮先，如果覺得過癮咧，咁啊睇完就差唔多啦，跟住到套狂賭之冤，哇，突然要睇啦，賭神噶嘛。好睇过赌成功人先啦， 咁好睇， 即系一赌成功人唔赌噶嘛，成日都唔赌嘅。啊，呢度穷到啲，你放心，由头赌到尾咁就系。 好， 系啦，咁啦，咁啊 ，OK， 好，介绍咗俾大家 ，OK， 好，仲有冇？嗱、到剑心啦，咦，剑心， 冇错， 仲要介绍剑心，好出名啦、啊，真人版都拍埋啦， 系啦， 系啦，咁啊，到个作者啦，而家个剑心就冇咩要介绍嘅，系啦，以作者都冇咩好讲嘅，系嘛。 个作者本身就冇乜嘢特别嘅、啊、不过系佢依排俾人拉咗呢度红咗啲啊。 呢俾人拉咗，你衰咩咧？ 就话佢 好意思， 就收埋咗一堆嗰啲儿童色情物品啦、啊、吓。 系啊，即系龚如心写真吓。咁恐防都当系喎、啊，因为佢哋都唔知点样去判明咧，里边即系饰演者系到底咩年纪啊？因为你唔知噶，系咯，即 系 其实嗱，咁啊系，好简单啫。咁如果你屋企有呢、這个安达幼实嗰套 DVD 吓、啊，花销道中点算咧？吓、啊、咁安达幼实卅岁，系、啊、你知啊？安达幼实你就卅岁啫，你唔知佢边个？咁你咪覺得有個靚妹喺度除衫咯，係咪？ 嗯 ，OK， 唔係咩？係咯，再唔係啊，堂妹都有曬鮑魚啊，係咪？即真係攞住兩隻鮑魚，係啊，即係你點樣去界定？點樣去界定呢個相中人或者片中人嘅年齡咧？咁如果你喺一般嘅 AV 咧？即係如果平時可以喺日本販賣嘅 AV 啊，即係落曬格仔咁正式喺鋪頭賣嗰啲，其實基本上佢都打到個字俾你睇，裏面所有嘅演出者都係18歲以上。就算佢你見到哇呢個女十係，因為日本其實都有唔少呢啲係唔發育嘅女人啊，直情唔係女仔添啊，淨係女人嚟嘅，係好多嘅，其實好多。即係你點睇都覺得嚇呢個大人係大人嚟嘅，係啊。唔止女啊，男都有。 系。 早排有一个同阿边个话？ 侏儒咁 系啦，系啊，嗰个侏儒咁嗰个系啊，同嗰个好出名嘅 A V 女优叫咩名啊？ 突然之间醒起个名。 咁拍咗套啦吓，咁你睇就哇，点解可以？边个啊？ 我冇，我唔记得啦，我唔系好睇呢啲嘢。 系嘛？咁嗰个就你哇唔係啩搞个細路仔咁嗰个原来唔係嗰个系都系大人嚟嘅嗰个又系嗰啲 唔 我唔知佢即系侏儒啊定系嗰啲即系总之唔会太过长大嘅嗰啲啦咁其实系大人嚟嘅 ,ok, 唔系老嚟㗎啦其实嗰、那个唔系細路仔嚟嘅。咁点算呢点计呢咁梗系佢系正式可以喺即系日本嘅色情店嘅即系影碟店度贩卖，嗱，大家搞清楚先，香港就冇即系持牌嘅色情店啊，即系我意思即系电影啊，咁但系其实外国系有噶嘛，即系鬼佬都有啲 Triple X 嘅店啊，咁日本都有呢啲影带店，系正式打开门做生意嘅，唔系以前咁顺我楼上嗰啲或者再行过啲四楼嘢四级、啊， 即係當然四級都係唔得嘅日本。咁但係三級咧，即係平時嗰啲所謂三級，即係格仔店咧，喺日本係正式係攞正牌販賣嘅，係過曬日本嘅電檢嘅，即係所謂係咪叫影輪啊？ 係冇錯， 係啊，即係人哋係過曬，係完全係過到嘅。OK， 咁所以其實係冇問題嘅，呢堆嘢最少喺日本。咁所以咧，佢出得街嘅咧，裏邊演出者一定係大人嚟嘅。其實佢只不過係你當佢啊，佢真係揾到個好young look嘅，或者你當佢佢今次 cosplay 咗一個黃色帽紅書包。咁但係其實你同一個演出者，你會發現呢個 AV 女佢第二套劇佢係做緊一個 miss 嘅，或者一個護士嘅。咁其實一個 cosplay 嚟嘅啫。咁你唔可以話嗰個人 cosplay 咗做一個學生，你就話呢個係細路嚟噶嘛？即其實你點樣去即係去證實嗰個片中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啦。咁你就話呢、這個劍心作者就其實佢係幫襯咗一個嘅係咪一個影碟鋪咁樣咧？咁佢喺個訂單裏面揾到佢，就所以就走咗去 查佢。即係本身係拉嗰間鋪。即係賣 而揾到佢個資料 嗰間嘢嚇，之後後屘就喺啲信嗰度就抄到佢個地址，所以就 咁啊真係嚇劍心啊啲錢真 係。咁啊係啊， 咁啊 唔知啊，佢可能啊坐完監出嚟之後，會有啲新嘢畫。 整翻到監獄風雲啦，係嘛？ 係即直情畫啲羅莉嗰啲古仔啦，都通咗天啦。 系，哦，佢自己都直认话呢个中意啲 萝莉啊嘛， 冇错， 系嗱，咁呢个咧就其实系睇下你系几时啦、啊、，OK， 咁如果你睇波基小斯嘅时代吓，佢、拍初技嗰阵其实都系好细个嘅啫，咁而初技呢套戏咧，曾经何时都喺全世界嘅影碟铺系有得租嘅， 系， 系啊，即系你成可以租到翻嚟嘅 ，OK， 系啊。咁我都唔知點解嘅 ，OK？ 咁其實應該係未成年嘅，其實入面嘅波基小斯當年，即係 Tokyo 劇都 K 入面啦，唔係講波呢個真人都真係好老啊，大佬。但其實都係曾經係喺啲影碟鋪係有得租啊 ，OK？ 或者好多呢啲法國片啦，好多有好多啲好出名嘅，其實都係有呢啲咁嘅當年係未成年嘅女星嘅，即係後屘就好出名嘅，佢都係有演出嘅。系啊，全裸啲，甚至乎咁以前又冇乜嘢嘅，系啊，即系正常影碟铺又系咁照可以租到嚟睇，咁仲要系一啲叫做系当系一啲即系经典电影，你会系睇，系啊系啊，咁你甚至乎有套戏叫做《Lolita》啦，咁不过嗰套就反而其实佢又冇露点嘅，即系佢讲啫，即系佢谈及呢、這个有个叔叔咁啊，同咗个嗰、那個靚妹咁樣嘅故事咁，呢啲其實你喺啲特別係法國電影，你會揾到大量呢啲咁樣嘅故仔， 長腿叔叔啊嗰啲。 其實係 exactly， 其實長腿叔就係一個咁嘅故仔嚟嘅。係。係啊，其實甚至乎呢個玻璃面具啊，都係咁嘅故仔嚟嘅。嚇，當然係安大佑實做噶嘛。即係真人版仲個感覺強烈啲嚇，你睇漫畫都冇咁強烈嚇。當年係安達就配個高佬噶嘛。 哦，咁樣。 係啊，你睇哇，仲唔係羅莉控？係。好羅莉控啊，大佬嚇！喂，佢裏邊嗰個中意喎，攬住喎兩個大佬。 係。 係啊，係啊，咁 好神怪咯。 嚇！嗱，咁你睇下咧，其實呢一個意識咧，其實喺以往嘅作品上面好多經典嘅作品不嬲都有嚇，不過你而家突然間咧。又有啲左交出嚟咧，又喺度搞啊，咁又定咗好多新嘅法例啦。我唔反對保護兒童啊，好好啊呢樣嘢。但而家咧，你搞到有啲係，喂，我唔理你，總之嚇，即係總之我係砌你生豬肉都得嘅，係，即係我唔使理你嗰個片中人其實係幾多歲， 嗯， 係啊。即其實嗰時啊，唔使嘥咁多時間告啊陳振聰嘅，其實你直接不如告佢兒童色情啦，要佢收埋咁多龔圓心啲相，咪你睇嗱扎曬孖辮啊，係咪兒童色情啊咁樣？即如果咁都得啊？喂，扎孖辮係兒童啊？咁鄧小平係咩？即咁矮？喂，大佬唔係咁啊，大佬，咪但係而家真係咁喎，係啊。即而家根據佢哋嘅講法就係咧，佢唔需要證實嗰個人嘅年紀喎。 即係佢可以從個外觀，佢可以去 judge， 哇咁啊大鑊！咁呢啲我其實我聽唔少咧。有啲嘅 story 啊，即係真人嘅，唔係真 story 嘅，就話去旅行，咁就俾啲即係去外國旅行啊，就俾啲人話佢咩係咪即係咪即係捉咗人個女啊嗰啲咁嘅嘢，其實都係佢老婆嚟嘅，佢老婆都卅歲嘅，咁但係喺嗰啲鬼佬眼中咧，覺得嗰佢個老婆係一個細路女嚟，因為佢哋眼中嘅中國人咧，其實係好 young 嘅個樣，對佢嚟講，佢覺得嗱，當然佢嗰個老婆係真係 young 嘅個樣，的確係 young look 嘅，係細粒嘅。咁但係你攞張身份證出嚟睇，一個卅歲嘅女人嚟嘅，其實 係冇錯。 係啊，嗱，咁當然好彩佢個老婆係有個證明文件去證明嘅喎。咁如果冇咁樣，即係或者你唔知點樣深敲咁，總之有人就鑑眼就話你，喂唔係啊嘛，嗰個大人嚟嘅喎，大佬咁係，即係你點去 judge 我問你，係咯，即係你淨係憑一幅相或者憑一你點去 judge 我就問緊呢樣嘢啫， 嗯， 係嘛？個堂妹又細路女，係咪細路女？我不打先話完啦，堂妹三十歲扮細路。唔係喎，咁你呢個 case 嚟講，佢扮得好成功啊！你告到人㗎，可以係啊。其實我都好荒謬咯，係啊，即係其實你一睇 cosplay 界好多，真係個樣好 young 噶，你成覺得哇，呢個係咪小學生嚟咁？最少過咗廿歲咯，那個真人嚇，梗係唔係小學生啦、啊？即係當然有人傳説話呢啲仔都生埋，咁佢哋出嚟澄清話咁又未嚇，不過就大人嚟嘅嚇。即係佢哋自己本人出嚟澄清啊！即係大人嚟嘅，我唔係細路女嚟嘅。即係咁好多呢啲即係外觀上你唔能夠去咁樣判斷。咁所以其實都係咩㗎？因為這呢排咧太多咧呢啲咁嘅電影圈咧，又有好多人又話咩性侵啦，或者咁其實中間有幾多係真，有幾多係假嘅？咁而即係睇新聞嘅大眾，好多時佢一見到。咁你一咁讲咧，佢已经系当咗你系坏人噶啦，系嘛？咁佢唔会谂啊，其实嗰件事有冇发生过啊？或者嗰件事其实系咪如佢报道咁嘅样咧？咁、即系呢啲我都见得好多噶，系因为试过有啲咪嗰时咁都有啦。咁其实有时会捉啲老番铺系有嘅，咩信和啊咩好多嘅。咁我见有时新闻咧。佢又話啊，即係我咁冚咗老翻檔，成日有啦。啊，又咩話咩啊，捉到佢賣咩兒童色情，佢影埋嗰個碟面出嚟喎，即係攞出嚟有影喎。即係可能佢個碟面冇嘢嘅，佢冇露點冇剩。咁一睇，即係佢有新聞影出嚟，一睇嚇呢個咪嗰個好出名嗰個 AV 女優咯，咩兒童啊，大人嚟喎。直情大人嚟嘅，大佬，即系你嗰、那个你成日睇，你睇个样都睇得出系大人，佢只不过着咗件校服啫。 咁、 同一个演员喂，都嗰个演员系一个名 A V 女优，你自己去查一知道佢劲多作品，同埋咧，仲有日本 A V 女优系每一个咧喺 Wiki 啊都有佢资料嘅。 系 佢其实几多岁你睇到嘅，即系唔好乱混咯。系啊，唔系求其一个人着件校服又话儿童。其实嗰个人咧，另一只碟咧，佢系着 Miss 装嘅，呢只碟咧佢又行政嘅，跟嗰个又护士嘅，呢、這个又佢咁系 cosplay 嚟嘅啫嘛。 嗯， 系啊，咁呢啲嘢我都有好大嘅，我有好大嘅商榷对呢啲嘢。系，咁同埋确实啊，呢一个剑心嘅作者，咁佢伤害咗边个儿童咧？喺呢件事上面。因为而家讲到咧，甚至乎你话系连二次元嘅嘢都唔得啊嘛。 哦，系啊， 系嘛？咁二次元嗰啲，你从何判断嗰个系儿童定唔系儿童咧？咁如果一个 Q 版嘅公仔，咁佢系儿童定唔系一个儿童咧？ 哦、 即系你点样判断？ 佢咪会变咗好多时啲书后边咪写翻哦？其实呢本书入面嘅所有角色都系呢个超过十八岁嘅咁样咁。 唔止，你话里边系有啲系女级嘅僵尸啦，妖精啦，咁你话佢哋几千岁噶嘛？ 啊，系啊， 咁系咪喺个故事入边，你只要声称嗰个人系成年或者甚至乎系超龄嘅，咁就得嘅咧？即系佢可以个样系好细个嘅，咁系咪都得嘅咧？嗱，因为你样冇得睇嘅，因为你都知 卡通系咪？佢个大人都画得好好细路噶。 系啊，我中意系画到个细路 嘅。其实老实讲，我都睇唔出美丽小姐同阿明日香地有几大分别噶。 系， 即佢话佢系一个30岁嘅大姐嚟嘅，但系呢个我睇落去咪差唔多。 吓， 咁当然佢画佢高啲嘅， 高啲， 咁但系高啲 咯，大啲咁啊。 系咯，咁我点样睇得出呢、這个几呢、這个角色啊？佢其实佢系几多岁啊？系啦，睇唔出噶，佢讲嘅啫，系咯。咁 Q 版嗰啲又点算咧？ 系啊， IQ 博士嗰啲又点算咧？ 啊，咕噜咕噜魔法阵咁样， 咕濑晒嘢啊！咕噜咕噜魔法阵成早排嗰、那个嗰、那个所谓咩性感嗰幕系嘛？系啦，咁、 啊、 又点算咧？系咯。咁以前啊，正義啊，成日沖涼喎，咁又點算咧？係，係咯，咁啊，成隻貪慕男嗰啲女都沖涼嘅喎，以前，咁又點算咧？係，包括嗰個細路女，咁而家唔播得嘅咯，嗰個電視版要剪咗呢啲劇情啊，咪即特別要剪細路女嗰段啊，係嘛？係，咦唔係喎，咁嚴格嚟講，佢成船人都未成年嘅喎，係，係咯。即如果根據佢嗰個人物設定啊，都未嘅喎，係咯，係咯，咁都唔得嘅喎。如果係咁講，係咪咧？我唔知道啊，係咯，咁佢講嘅啫。咁你裏邊咁，依家唔係喎。咁林明明好似都唔係好大嘅啫喎，好似都係十六七歲嘅啫喎，係咪？ 咁樣 係啊。咁劇場版咪有段沖涼咯？ 係。 係啊。即又唔得噶咯，即而家又要剪咗系嘛？即而家做超人呢个就话要剪咗林明炳冲凉嗰段系嘛？唔知啊，我都好奇怪咯、啊，呢啲咩树，即系系咯，唔知啊，系咯，即其实应该唔得噶。如果咁，你根据咁系嘛？系咪唔得咧？应该唔得啦。 照计。 咁其实嗰个只不过卡通嚟嘅啫，你话佢几多岁咧？你都唔知噶，你话嘅啫嘛，系咯。即同一个样咁，你话佢而家林明炳已经系大个啦，而家系廿几岁啦，咁其实个样子都系咁嘅啫。咁就系林明炳再细个啲啊嘛，佢都系咁嘅啫。咁点你点样去界定啊？即系好奇怪，系啦。咁以往日本咧就有啲比较清晰啲嘅界定嘅，咁但系而家好似都开始有啲系即系有啲拉得系拉啦。咁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咁如果你特別喺動漫嘅呢一個圈子入面咧，咁如果你整下，或者好似香港咁，而家係去到甚至乎連露底都開始有問題啊嘛。係。係啊，即係唔完全唔能夠理解嘅，係啊。 咪香港個問題仲嚴重啲，係即係其實好多時佢捉你咧，你都唔知佢捉你咩，即係你問佢個界線到底喺邊度，佢又答唔到你咁樣。 冇个界线喺佢度嘛，把尺喺佢度，个龙门喺佢度。 总之系拉咗你先。 系，唔系可以迟啲系露眼耳口鼻。 吓， 唔系呢单嘢唔系无厘头讲嘅，因为咧你近排香港都系有呢、這个即系叫做限奶令之类嘅嘢啦，即系话啲即系啲电视节目就即系唔好咩啊？ 唔好像男性感。 即系唔知佢点啦，系都唔知佢点界定嘅，即系其实系有问题嘅。有啲人话不如实行呢个伊斯兰教啦，系咪包头啦，甚至乎不如咩面肩嚟系嘛？ 系， 不如遮埋个样啦。咁你点样先叫做系性感或者系点样咧？即系性感系咩嘢嘅定义咧？吓，咁有人觉得林郑黑丝系好性感嘅，咁点算咧？系嘛？冇定義喎、啊、呢件事係咪咁你點樣去界定你咪因為你係立法㗎嘛你最弊或者你係講緊一啲法㗎嘛咁你如果你冇界定你搞唔掂㗎咁你如果你下下定啲咁嘅嘢咁你真係又白色恐怖定係點定獵奴㗎係咁我唔知啦因为啱啱嗰啲咩无线嗰啲咩台庆嘢又露晒嘢嘅即係个个都可能最后一铺呀觉得係咪露埋冇得露係咪唔知係咪呢 其实都唔止嘅呢个无啦啦有。 三日两夜咪要变家要短片。咁钱 咪咪新年过咩 哦有区议员无啦啦讲话咩啊如果咁嘅话係咪要。要啲沙灘嗰度都要嚇、 唔俾人哋着呢个性感泳衣咧，咁样咁。 唔系性感泳衣，唔准着泳衣啊！ 吓， 冇晒， 即系一箭头咁啊，要着潜水衣。 系。 系啦，潜水衣仲要唔好着凌波丽咁嗰啲，即系贴身嗰啲或者未水同人嗰啲啊。 系。 即系二号机嗰件啊，你明唔明？ 系。 二号机落熔岩嗰件咧就啱啦，系啦。 咁样。 唔系，因为你睇下，即系有人话呢、這个其实 Alpha 件驾驶服其实等于冇着噶嘛。 系。超贴。 系因为佢系贴身噶嘛。系啊系啊，其实你再严重啲，可以话咁都唔得噶。 系。 即系其实佢已经樽领噶，但系即系潜水衣嚟嘅嗰件都唔得噶。系啊。 即系潜水咯。咁 你 点 你 点样 搞嘅啫？系咪？即系你着到咸蛋超人咁噶啦，即系已经。 系。 都唔得。系嘛？要着到只怪兽咁肥先得，系嘛？不如唔好游啦，吓，唔系即系唔系啊？最弊就你冇界，冇条界线啊，系啊。咁、 嗯、 如果你咁样搞落去咧，其实你都系揾个理由去等你可以随时拉任何人去坐监嘅啫。我都系咁啦，系嘛？ 嗯。 即系佢作为一个唔系，其实本来已经有噶啦，你以为冇咩？游荡罪啊嘛， 系， 本来已经有噶啦，即系如果你中意，你咪喺条街无端捉咗，咦做咩？过你游荡啊？吓我落街买餸都游荡，咁你系咪落街啊？ 系， 你冇游啊？你冇荡啊？ 系， 其实嗰个系你可以系莫须有嘅，系、嗯，其实已经有噶啦，呢啲条例唔使加啊，系啦，即系唔使有咩听到国歌要起身呢啲咧，系咪坐轮椅嗰个都要起身咧？ 系， 系咪嗰植物人都要起身咧？殡仪馆嗰件身都起身啦，咁 啊， 就咪有一个歌法就日日会思变咧， 咁系系瞓咗喺玻璃箱入边嗰个都要弹翻起身啊， 要啊，直情要啦，博物馆嘅木乃伊，所以咪灵异事件咯，就因为有个歌法啊嘛，即系其实你都系好荒谬嘅呢啲嘢吓，其实你点样去定义啊呢啲咁，即系吓，系啊。其实咧，外国咧啲学校咧，即系开，即系叫做每一朝上堂前咧，都系会播一播国歌系有嘅。咁但系咧，其实有一个大家个基本嘅尊重就得噶啦。即系你唔好喺度玩或者喺度做啲乜嘢。咁可能你或者明明走廊嘅咁啊企定定播埋歌先继续行咯。即系好似嗰咩多水街咁系嘛？系咯，不过佢就未至于点个月嘅，咁你企喺度啫，唔使定咗，系啦，系啦，即系唔好周围跑啫，咁系啦， 唔好跳舞咁就得啦， 就唔好周围走啦，OK， 咁啊，做播完歌字，我继续做你嘅嘢，咁即系佢就冇乜话即系好严格嘅，亦都冇话令唔令转面嘅，因为你都可能向紧唔同方向嘅，你本来吓。即系咁样，咁你向唔向即系正面呢个咧？其实系你系因为你喺学校集紧队啫。 系。 咁只不过你喺学校集队而唔遵守学校集队嘅规矩啫。呢个其实同你歌冇关系嘅，即系搞翻清楚先系。咁你学校如果佢集队喺度做任何嘢，例如喺度攞部手机出嚟玩啊，或者佢。即系佢，你仲要正常集队啊？唔系个人博歌，系校长讲紧嘢，或者有人讲紧嘢，佢无端拧转面，你都可以罚佢嘅，唔关国歌事喎呢件事，系咯。 其实严格嚟讲，就算大陆市嘅国歌法都冇规定要企起身嘅，你唔好搞嘢。 系，咁你话踢波咁呢个其实都系牵涉到同呢个集队系一样嘅啫。咁如果佢球场系自己有啲规矩嘅。咁你咪遵守与否咯、啊，咁但系呢个唔关听唔听到只歌事咯，其实 系， 即系其实只歌你有基本嘅尊重都 OK 嘅，即系你话要唔可以唔尊重咁都 OK， 咁你全世界即系好似我都话斋，你都即系学校播个歌咁大家都的确会停低落嚟嘅，的确系咯，咁你就系咁咁其实已经足够噶吓，系咯。咁如果你话要系咪要流埋眼泪啊？要立正啊？咁就即系就好奇怪嘅呢啲吓。咁个老人家点立正咧？佢本身就系挛噶嘛，即系佢立正唔到噶嘛。佢条腰骨挛，系点算？佢只脚系企唔直，咁点佢揸住拐杖？你又话佢冇立正？我立正咗啦，阿 Sir， 我立正都系得咁啊，大佬，企唔直啊，大佬老得滞啊，咁又拉佢啊？咁真係唔掂啦！你开返起靈州都唔夠監房用㗎，話俾你聽。 唔係即係好照喎呢啲嘢。 一場球賽萬幾人，你已經夠曬玩啦，點玩？ 唔係佢冇嘢，佢唔係啊，佢一玩唔係咩嘛，佢罰你嗰個球隊啊嘛。 系 咁样玩啊嘛，系咯，唔系即系总之好笑啊，总之好，我觉得好笑啊呢啲嘢，唔系同埋呢啲你反越搞越衰咁样，系啊，即系你反 家已经有 会反感啊，系， 系， 而家已经有啲唔睇波啦，外国团体组织睇波团啦， 即系专登系嘛， 系专登去玩嘢， 系咪？咁咪系咯，咁你咪即系 花轮功一样对抗方法咯，徐兄。 系你专登搞起一啲对抗咁样，搞到变咗系咯，即系集会系嘛？专登件校服咧，系有即系佢背脊都系画翻个面喺度嘅，即系佢好似呢一条边路咁啊，前后一样，不就唔系前后，后面前后都系前边啊。 不过我怀疑嗰班人嘅问题咯，你正如去撑朱警司嗰班人，竟然认错咗陈展鹏系朱警司， 系嘛？唔系认错咗个印度佬啊，陈展鹏咩？上次 个造型差咁远都得啊，可以 唔紧要啦。呢啲系啦，即系佢都未男人当咗女人，同埋只狗当咗系猫，系嘛？咁唔紧要嘅呢啲系啦。咁啊，再搞荒谬啲啊！咁我就觉得香港咧就正系顺应佢头先讲嗰啲 future man 啦，即系其实系好即系好荒谬剧嚟嘅。其实即系佢好认真嘅，佢样系啦。咁但系佢做咗出嚟啲嘢咧，其实好。啊、即系你会觉得好笑嘅，系啊，咁样。OK， 好，仲冇嘢，仲冇新闻，仲快啲啊，讲埋啦，收工 啦，系咁多啦， 冇啦，冇啦，冇啦、 啊、 ，OK， 咁啊，都冇乜啦，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吹住先啦，唉、啊，因为始终个马仔都仲未归队啊，所以冇乜玩具嘢啊，嗰啲嘢都系佢讲好啲嗰啲啊，咁、 嗯、 希望个马仔快啲公司啊，唉、哎，搞翻掂啊，翻翻嚟啦，系、 嗯、 啦。诶，冇咗佢啊，争少少系嘛，即系我哋好多 topic 都冇讲啊，而家 系啊，啲咩拉打嗰啲冇啦， 唉，冇，系冇办法，系始终主要系嗰啲佢又比较追得贴啲啊，玩具都比较追得贴啲，咪仲有好多嘅，唔止系呢啲嘢，有时或者大家讨论里边，佢都平时都多啲嘢可以，即系多几个 point 又可以讲下，咁而家我哋都唉都难少少，系啦，系好，希望个马仔去快啲吓去归队，好， 嗯。 好啦，咁啊，唔该晒汉永今日吓陪我哋讲埋下半节啦。咁系好，下个礼拜咩戏做？ 下个礼拜啊，咁啊，应该系 系咪呢个东方列车谋杀案啊？ 冇错，终于做啦， 系咪啊？嗱，呢套又名著改编啦，吓咁都系当然出名，出名在个女作者啊， 系 诶，咁而佢啊最犀利就系佢似林 Sir 嗰啲嘅推理嘅案件啦。都有一定嘅扭橋得嚟，即係你真係，即係你睇過都係你知道，但係未睇過咧，你好難估得到嘅答案嘅，真係犀利嘅，真係唔係今年一嗰啲 level 咁簡單，佢係勁嘅，真係勁。咁而今次呢個東方列車謀殺案嘅最後結局咧，都我哋都不辨穿啦，即係到底誰是兇手咧？咁誰是兇手呢一件事，乜都有得扭，佢竟然係有，點扭啊？咁你都係其中一個兇手 ，no。系咁简单就我就唔会赞啦，咁就大家入场睇就系、是、即你估唔到嘅，你估唔到个真相，你真系唔估到嘅，系。咁 受欢迎啦， 系 套戏受欢迎，所以个导演话要再斩几两啊， 吓 未落谋杀案。 哦哦，唔系呢度咧，其实套戏咧最后已经讲咗噶啦，因为佢大侦探落车嗰阵咧，就有另一个人嚟接佢，佢就已经话到明咧系有另一件案。等住佢要再出发啦， 系、哦、啦， 咁就系尼罗河咯，冇错，系已经讲埋啊，套戏已经讲埋嘅，系，咁点应该唔系后屘补拍噶嘛？应该系咪原本已经有嘅呢、這个、 哦？原本有，但系当初系做过， 我即系谂住玩嘅啫， 吓，但系而家就话真系。真系开拍啦，伤咗。 明啦，明啦。嗱，其实呢套戏好好睇噶，不过你大家就要即系留心听佢嘅对白。呢套戏真系全对白嘅故事嚟嘅。嗯， 系明嘅，同嘅嘢。 可能 比 近乎咧， 可能比旧 近乎零咧， 可能比旧版更明一纯，因为旧版都有啲车追逐啊，需要上车镜之类。 冇啊，呢套真系系推理嘅，系啊。咁但系咧就劲多人演出，同埋个演技好好嘅，系。 系。 系咁啦，咁呢个下个礼拜先慢慢再讲好戏嚟嘅呢度。不过大家要好够精神先得，因为佢真系系全对白，大家同埋你呢套真系要用脑睇嘅戏啊，唔同平时嗰啲花生片咧，要同佢同步去思考到底点解会咁嘅咧？呢样嘢如果呢个系凶手，咁又同嗰个又撞咗嘅喎，即系另一个线索啊。咁到底边个先系凶手？即系你都会一路估唔到嘅，系啊。咁陷入呢个谜团里面，就同阿大侦探一齐，咁大家尝试入去进入一个即系呢个推理嘅故事，真正要用脑嘅，即系一个戏。咁好耐冇噶啦，系啊，因为之前啲推理，所谓推理，即系佢话埋俾你听嘅。咁就呢度唔会嘅，佢一定要去到最后先开估。咁但系成个过程就最好大家都尝试下去估啊，其实几得意嘅，系。咁其实佢就系简单个谜题，就系即系边个杀死 Johnny Depp， 即系一开始就死嘅都唔紧要嘅，唔系专桥嚟嘅， 系 一开始就死嘅，即系佢做咗一阵间，跟住就好快就死咗。咁佢系死饰演死者 ，OK， 所以得咁到底边个真系杀死 Johnny Depp？ 咁大家入场啊，去抽丝剥茧，试下同即系个大侦探一齐，好冇？咁当然佢开场咧讲咗一轮大侦探有几劲先嘅，即系佢首先破咗一单。唔关事嘅案先再讲佢上车嘅，咁啊其实都拍得唔错啊，成套嘢系啊，好，咁除咗呢套之外有咩戏？ 仲有呢、這个22年后之告白啊，我是杀人犯。 哦 ，OK， 又嚟咩？藤原龙也 系啊，同埋伊藤英明 系。 咁、但系呢、這个呢、這个都啲人都话系估唔到个结局嘅啊。 哦，系咩？哦，咁样。 因为我都睇咗啲人嘅剧透系。即系系咯，都估。 又系话个 ending 系即系值得去留翻吓，大家去睇。 系 ，OK， 好嘅，好，仲有咩？ 咁如果啲奇怪片或者科幻片，系确实都冇咩啦。 嗯。 我 电视方面下个礼拜 系。 哦，系咯，有乜嘢？ 有咩咧？ 我 On Netflix 啦，下个礼拜有嚟睇个美剧嘅，就系华纳电视嘅今季嘅 crossover 啦。咁啊，其实唔少人都有租无线或者 Now TV， 都理论上都有。 咪咁，你讲清楚即系边几个剧嘅 crossover 咧？ 吓，就首先系 Supergirl 嗰个开始啦，跟住到。閃電俠啦 ，Arrow 同埋咧將 Supermodel 嗰個收尾啦，咁啊，今次都會用到我諗特技，雖然都係偷雞噶，例如佢哋會穿越到去 Earth X 嗰度啦，即係一個納粹黨統治嘅地球，即係 Disney 就係等於漫畫版裏面一個超人 Superman 嘅船落咗去德国，咁就由希特拉收养咁就变成征，因为 reverse engineering， 所以佢哋可以征服到全世界啦，用克里顿嘅技术。咁啊，呢度就冇交代点埋，因为 FX 总之就纳粹党打赢啦。咁当中包括 Arrow 啊、闪电侠啊，同埋 Supergirl 啊，都叫 Overgirl 啊，吓闪电侠 Girl 咁。都是納粹黨的咩啦啦，咁啊，佢哋會正邪對決啦，但係間嗰邊咧全部都戴住曬一個遮曬太空面嘅防毒面具，當然因為想用少啲 CG 啦，翻地起見。 我即係你意思有成隊正式嗰幾個都穿越咗過去嘅，就打翻嗰幾個咁樣。 係正邪啦，正邪嘅對決啦。 Okay. 首先講佢係原來入侵閃電俠嘅地球，因為閃電俠。结结拍分嘅时候俾佢炒我，咁啊成队垃圾党冲落嚟，咁啊打完一轮，跟住一堆人俾佢哋捉咗。 即系你意思系嗰边嗰个世界啲人先过嚟先嘅？ 系，因为佢哋话做到一个 Doomsday Weapon 可以帮助佢哋一统53个地球嘅。 即系佢统治一个都唔够烦，仲要搞53个。 系啦，咁啊。 好烦。 太思想咁啦，咁 都详细下睇先讲啦，好嘛？呢、這个 系啦， 系啦，睇下韩永睇咗，就同大家交代下呢、這个又要 咁 啊，解好多好多。 想睇下电视之中嘅超级英雄正邪对决，就可以睇下呢套啦。 好嘅，好，仲有冇？